进发点，玫瑰上都似勾起那一段浪漫又混着心酸，依稀昨天这副英俊的脸，斜看着我说花朵稍欠新鲜，为养分缺乏爱，我要付尽眷恋，永远靠你身边。真太短，短到不看清你的脸，你竟已潇潇洒洒远走，结果身边剩了是破落店，满载痛苦思念。终于这天，这对失意者一再遇见，你想再依恋这停住身边，但昨日那滴血已尽腐蚀我心，已渐沉进戏路边。满载痛苦思念，终于这天，这对失意者一再遇见，你想再依恋这停住身边，但昨日那滴血已尽腐蚀我心，已渐沉进戏路边。真太短，反而枯了干了，草飘老远，再相见空勾起几寸苦痛，把心酸谢谢你请归去，静伴着背影线。